也就是在这一刹那，我们刚刚讲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你显现了以后，你从这边阿耶识种子升起了虚妄分别心啊，见相二分识，经过了认识作用产生了片地所知之后，同时这个片地所知性又熏醒你的阿赖耶识，又熏回去成为什么杂染的种子。所以片地所知呢，在熏习阿赖耶识成杂染种子，这个种子叫做片地所知种子，是片地所知所熏成的种子。所以回去看书的时候要看清楚，不要看到片地所知种子就是说有个种子可以生出片地所知，不是这么回事，是片地所知熏回阿赖耶识形成了这个种子。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你去看唯识的书，有时候他会讲原成实性也是有种子的，片地所知性也是有种子的，然后呢依他起性也是有种子的，但是解释不一样。 OK， 依他起性通常讲到的种子是说种子能够生起依他起性这个种子，讲到片地所知种子是说有片这个种子是由片地所知所熏成的。那你说奇怪了，那原成实性是无为法，怎么能够熏成种子呢？种子是生灭法，它是有为性的，原成实性怎么能熏成什么种子呢？不是，他讲原成实性的种子是说心境的依他起，当你当了圣人了以后，你还是走这个路，但是呢你能认知了，这边不取着了，有智慧了，这个时候呢这条路断掉了，起了什么真心清净心，清净心圆着这个境界，它不会怎么执着了。这个时候呢叫清净依他起，清净依他起有的地方是什么？是被摄入在原成实性的。所以讲到原成实性种子是指的清净依他起种子，不是说原成实性的无为法也是种子生的，这边要搞清楚。你们可能听得头昏不过没有关系，这个慢慢学习，慢慢学习。然后呢，生刹挪后，无有功能自然住故。这么一刹挪升起了，这个路走完了以后，哈，这个法现起了，它不能再停留，它马上就灭掉，第二个因缘法又起来了。所以它就是一刹挪一刹挪的什么法现起，熏习又回去，这样子不停的这样子做呢，我们就生死流转。所以我们的心念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啊，我们在静坐察觉我这一念心，察觉你的一念心，其实就是这样子在作用。只要你是凡夫的时候，它就是不停的就这样作用。你这边没有智慧，你永远是凡夫。你静坐再静坐，你坐到三禅天、四禅天，飞想飞飞想出天，你还是凡夫。为什么？因为你这边没有智慧，你的心再极静。还是反复，什么时候你变圣人？你这边开始无明破掉，你有智慧了，这个时候你变圣人了。所以呢，学习佛法一直在讲，要学习智慧，要学习智慧，它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相分是你一变现起来的时候，这边不是心，这边是境，它没有分别的能力，你改不了它。这外面的东西你改不了它，你能改只能改你错误的认知，你把错误的认知这个无明破掉了，你就什么就成功了。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修行就是在对治这个无明，要把这个无明破掉。好，我们看依他起性的第三个，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无所有是形容这个片地所知性啊，它是没有体性的。等我们解释片地所知的时候再解释，它是没有体性的，它不是真实的显现，叫做似意显现。这边讲似意显现，非真实就是相似，相似好像有那么个真实的东西显现出来，其实它不是真实的，是它的非真实意的境界，非真实的境界显现。好，但是呢，片地所知要升起，一定要有依他起。做它的什么依止，一定要有种子生的依他起做它的依止，然后你才会产生片地所知。如果你这边不升起，虚妄分别心不升起的话，你就不会有片地所知。圣人就是这样子，当他把片地所知破掉了以后呢，

当你有无分别智的时候，一他起就变成清净法。所以说一他起是清净跟杂染性不成佛，它没有决定性的，这个是一他起的定义。好，我们再讲片计所知性。片计所知性的第一个就是位于无意唯有事中四意显现。无意，意就是讲的这个境界啊，就下面这半部，这个境，境是没有的，这个意就是境，意境是没有的啊，只是什么，这个虚妄分别心显现出来，它真正像是一个心法而已，它只是心而已。这是我们误认了，以为有这个境，有实有的境，有能取的境，所取的境，但实际上只是一念虚妄分别心，只是心而已。所以呢，位于无意唯有事中四意显现，但是呢，很不幸的呢，显现了四意显现出来，让你感觉有一个什么能分别的心跟所分别的境，你感受到的能分别的心跟所分别的境都是片计所知。不要认为说你感觉到我有个能分别的心好像是什么一大起，不是，即使你感受到的那个能分别也是片计所知，因为它也是属于境。真正的心我们现在是我刚刚讲的没有办法感受到的，那是一他心。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心跟境都是能取所取，都是片计所知，都是什么四意显现的境而已。好，因为有取着的缘故。第二个是什么呢？无量形象意识片计颠倒身相。讲到片计所知性呢，最厉害的就是谁呢？就是意识。意识它有个什么功能呢？它能够去用各种不同的形象去片计什么显现的这个境，它见面这边呢用各种的形象来片计这个相根，然后呢产生颠倒相，它去片计它，然后呢产生颠倒相，变成片计所知。如果有智慧的话就不叫片计了，所以片计这两个字是有什么执着的意思，是有无明的意思。所以呢意识最厉害，他用什么无量形象去片计。照护法菩萨的分类，第六识跟第七识还有这个功能，去片计的功能。那我们往后面讲的八识的时候呢会稍微讲一下。那么第三个片计所知性是什么呢？是能片计所片计故。能片计的是见分，所片计的是相分，都是心而已。那么呢能片计去所片计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取着，变成片计所知。好，所以这是它第三个定义。第四个定义是什么呢？自相实无，唯有片计所知可得。片计所知实在是没有体相的，讲到体相是这样子，有种子生的叫做有体相，不是种子生的，而你计着为真实的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它没有体相的啊，这边是没有体相的。我们把后面这边这个图先讲一下，你可能会稍微清楚一点。你们看你们的图三， 图三对。 三自性，依他起是假有，偏计所知是妄情有。所谓妄情有就是什么？有虚妄，妄就是有虚妄，情就是事，就是你的妄事了，也就是我们这一念杂染的什么分别心了。因为有这杂染的分别心，才有偏计所知出现。依他起它是有种子生的，它是假有的，因为它是缘起法。它依靠种子才能升起，所以它是假有，它不是真实有。真实的话，它就不需要种子了。所以原成实性是真实有，因为原成实性我们刚刚讲，它不需要种子。这个不是讲清净一大体，是讲那个真实的理性，啊，也就是诸法的真相，诸法实相就是原成实性。我们等会可以再回来再解释一下。但是在依他起的分位上面呢，它分成两种，一种叫做依他起的实有法，一种叫做依他起的假有法，叫做实法假法。依他起虽然是假有的，但是呢它在有种子生的这个东西呢叫做实法。所谓种子生是什么呢？就是十八界

所以在经书里头，你看着它会分成两门来讲，一个叫若无若门，一个叫做常无常门，来分别依他喜跟缘成实。好，那重点就是在这个有为无漏，这个清净依他喜，它到底是叫做依他喜还是叫缘成实？以它能变无常来讲，它叫依他喜；以它是什么无漏来讲，没有烦恼来讲，它是属于缘成实。就重点在这个地方，我们经常搞不清楚，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依他跟缘成的分类。那么这样，我们把三自性呢稍微提了一下，好，各位以后有一个概念，这样我们才能继续下面讲。我们这个讲过了，我们就开始解释。我们解释那句话哈，那个慧寂大师转要的那一句话，一文所明，且如三性。好，用三自性来解释这个真实一品呢，片剂所知，法而体无。哦，我们刚刚解释了，片剂所知它是没有体性的，它是什么？依着依他起而起了错误的认知而生起来的。哎，它不是由阿赖耶识里的种子直接生起来的，它是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先生起了依他起法，然后因为你的无明对这个依他起的相不了解，然后产生了片剂所知，而认为那个是真实的，所以这个真实的体是没有的，它只是一个假象而已，它是无体法，它没有体。所以呢，片剂所知，法而体无，而就是如此的意思，法而体无就是法的本身就是这样，也就是片剂所知它的本身就是没有什么体性，从无始以来它就是没有体性的，它是妄有的，是随着我们的妄分别，我们的无明才会产生的。当圣人有了什么智慧以后，他就不会产生片剂所知，因为我们有错误的认知无明，所以才会产生片剂所知。所以片剂所知法而体无，虽然我们执着它是真实有，但是它实在是什么，是没有的，它是没有的。依他缘成，二谛说有。二谛啊，谛是第十的意思，就是真实的意思。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这边的二谛的定义跟别宗的定义是不，也不是不一样的，好，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依他起就是世俗谛，啊，缘成实呢就是圣义谛。依他起为什么是世俗谛呢？因为它是缘生法，啊，它是什么因缘所生法。然后呢，它是依赖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因缘，又依着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所现行的法。它依因即缘而生起，所以它是什么有体的，但是呢它的体性是无常的，是假有的。好，我们一般讲的法相就是依他起，它是世俗谛呢，就是它是圣人的智慧出来，从根本智出来以后，在后得智中所认识到的相貌。好，所以说它是世俗谛，而因为它是什么无常的，所以说它是世俗谛。那么呢，刚刚讲了它是种子生的实法，在种子生的实法上面呢，又有分位假立跟合合假立的假法，还是依着那个种子生的实法安立依他起的假法。但是你如果认为它有体性，认为它是真实的时候，就变成片剂所知了，就不再是依他起了。重点在这边。第二个，缘成实是圣义谛，就是依他缘生法的真实体相，就是什么依他起的真实性，真实体相叫做缘成实性，它是真实有的常法，啊，它是真实有的，它是常法，所以它是真有又称法性，也就是为什么叫它圣义谛，这是圣人的根本智所认知的，啊，所以是圣义谛。它是什么常而不变的，依他起是无常的，是世俗谛，缘成实是常而不变的，它是圣义谛。所以依他起依世俗谛所有，好，从无常方面来讲呢，依他起是有的，缘成实依圣义谛没有所有。缘成实是依照什么呢？

而不是说那边存在的某一个东西永远都存在在那边，实体性的东西叫做真实有，不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妄执，是没有的。 OK， 所以只是说他们两个比起来，他叫真实有，他叫假有，他们两个比起来，他是妄心有，他是没有体性的，他叫有体性的，因为他是种子，他是什么，借由种子生的一大七八两个以后产生出来的一个妄象而已。所以这样讲说什么有无，他有他无，他有他无，所以这个叫什么非实有全无。他跟原神失性比起来的时候，他叫做没有，他叫做无，所以他叫假有，他又是有又是无。跟原神失比起来，他不是常的，对吧？但是跟天地之际啊，它是有体性的，它是种子直接生的，或者是氛围上安立的，而不是你所执着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完全没有的。你执着的那个真实的体性的我是完全没有的，但是在无蕴合的上面，你安立的假名的我是有的。假名我是什么？一他其有，而你认为它真实的那个我是什么？天地所知是没有的，就有跟无是这样安立的。 所以说，这里的有并不是我们世间讲。这个有就是它是不变的，就存在在那里不会变。它是讲的有，是应当讲缘起而有，或者说真无是它是就是它会变成是常有。那只要缘起了，它变成是一个因缘有，就变成 是就是缘起法是有的。OK， 魔术师变出来的那个马是有的，那个幻象感那个是有的。但你认为真的有那匹马，那个是没有的。但是这个马绝对不会是真的，这个道理也是有的。那这个道理是不会变的，是不是？它变出一个花来，这个花也不会是真实有的，这个道理还是没变嘛。那个就是原生实性，所以它是常而不变的。但是那个马可以变出个马来，也可以变出个花来，可以变出个人来，变个老鼠来，是不是？这个可以变的，但是那个道理永远不变，它永远都不管你变出什么，它永远不会是真的，这个道理是不变的，所以它是常的。那么这边来讲，它是真实有，你是什么虚妄有、假有。但是呢，它变出马来，你认为它变成一个真实的马了，这个是错的，不可能的，对不对？那个真实的马是没有的，那个是骗你所知，是完全没有体的。所以他们两个比起来，的确是有那个假马生出来啊，可是你认为的那个真实马是绝对没有的。所以他们俩那个讲，就是虚妄的法是有的，原生法是有的，但是你认为的那个真实的骗你所知的法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前面呢就是说就是说是尽有心，心有尽无啊，对不对？那个心，当那个师父说，人家说我们啊，就是当我们把尽，我们观这个尽无的时候呢，这个没有了，那我们这个那见不得心有也会没有啊？为什么还是说要心有？ 心有是对于这个尽无讲的，也就是修为之观的第一步。一定要观所缘境没有，这个境是没有的，所以讲说骗己所知没有，就是讲这个道理给你听。这个所缘境是没有的，它只是心的变现，它只是心的变现。所以第一关就是心有境无，就是种子生来这个虚妄心是有的，但是你执着的这个境是没有的，真实的境是没有的。 OK， 好，等到你这个境无的时候，这个虚妄分别心要生的话，它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所缘境。OK， 那你现在已经说我所缘境是没有的了，所以他这个虚妄分别心就不能生了，因为什么？它是其中的一个缘嘛，四缘才能生出心法来嘛。它虽然有金的种子因缘，它虽然有增上缘，它虽然有等无间缘，但是它没有所缘缘，缺一缘不能生，所以你把它的所缘境挡掉了，它的心也不能生，所以虚妄分别心也不能生起来。圣人证悟的时候是虚妄分别心不生，不是没有心生起来，是虚妄分别心不生了，是妄心不生了。 所以是不是有叫清净的利他行？ 是那个清 净圣人的心有是清净的利他行。 对，就是圣人的智慧，那个智慧是有的，你不能说没有智慧，那个是正智，我们刚刚讲根本智，哎，还有什么厚德智，这个智慧是有的，但是这个智慧就是清净的一他起，它可以归纳成原生事，因为它是清净的，它也可以归纳在一他起，因为它是什么无常的，它是生灭性的，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圣人的智慧它是有的。我们刚刚讲清净，就是那原因的智慧是清净的， 所以到那个就是说这个就希望的心到最后是没有清净的心 是修行的结果到最后就是什么静你确定第一个先到确定静没有了哎，你达得成于忍你已经忍到这边你确认了 okay, 你修行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什么开始晃动了他就开始晃动了所以你每这样子关一次他这个就开始什么他就不确定了他已经很确定说我早生起来我就是到这边来可是你现在把这边断掉这边说没有这个是没有的他就开始不安了因为他下不来了所以他就开始变他开始震动的时候呢你继续的熏继续的熏他就开始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到最后他也不能生起来他就开始慢慢越变越浅越浅越浅力量越来越弱所以等到你到加行位的时候它可以扶住烦恼不能断还没断蛮兵忍师叫做师弟一法之后见到位才断掉但是在加行位的时候它就开始变迁它就开始变了、哎、这样子好请讲 请问师父今天听这个部分有一个听着觉得有点不安的地方就是说、 嗯、 刚才师父讲说我们因为凡夫还是被妄情蒙蔽哦，所以其实我们看不到依他，我们认为的依他其实是个骗句子。 是。 那这个时候，假如说这个依他起他性不成度哦，他依照妄事跟无分别智而有不同的染境，那我们依照这个染无心怎么去？认为说我们所缘虑的是清净还是杂染因为我本身是杂染的 是所以就说要学习佛法就是这样子好请你翻最后一页图九这讲义 讲义的图九、就是那课本讲义的最后一页图九有没有看到说上面暑假来第三个椭圆形哈，啊，这不讲第六意识吗？分别一转染环境全靠它吗？那你看它左边有个箭头，看到没有？听闻佛法，是不是？那听闻佛法以后学习经论，什么叫做佛法？佛最清净，法界等流，影像教。佛根据他所证的这个清净的呢，他跟我们讲的法，就是我们现在的经论。所以呢你学习了这个佛法以后呢你看那个线往哪里指往上走对不对如理作意熏习戒定慧无漏种子修习持观得此道清净然后他指到阿赖耶识里头有一个本有三生无漏种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呢有清净的种子但是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你可能是菩萨的也可能是声闻的也可能都有啊，也可能没有但是通常都有那么这个种子呢它要现行的时候它要必须有什么听闻佛法熏习回去如理作意熏的让这个种子开始作用的时候无漏种子作用的时候呢它就怎么样呢就见到了就变圣人了所以呢你刚刚讲不安没有关系你学习佛法它就开始往回熏你学习佛法它就熏回去你每思维一遍它力量就加强一分每思维一遍它力量就加强一分所以为什么要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就是如真理作意、啊、这个理就是佛讲的道理佛讲的道理是符合真理的所以呢学习佛法以后呢我刚刚讲就跟你讲说回去以后请你再看再复习就是这样你要去看去复习的时候就是如理作意闻法以后不停的如理作意熏的时候就加强它的力量那么这种种子进去的时候呢它能够帮助无漏种子现行它能够帮助无漏种子现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什么听闻佛法学习佛法然后呢如理思维然后你照着它的什么方法它会跟你讲修行的方法修持观你去修持观那么在止你的止成就之后呢你定中的时候呢你的观力特别强那么这个时候你去观诸法实相我们刚刚讲如所有性就是诸法实相这个道理你在定中的时候去观察的时候呢它的力量很强它能刺激什么呢引发了这个无漏种子现行这个时候你就成为圣人